语音训练，韵母 啊、哦、哎、哎、凹、欧、安、恩、昂、嗯、翁、一、鸭、耶、腰、优、烟、音、央、英、庸、乌、蛙、窝、歪、微、弯、温、汪、翁、约、约、冤、晕。